就是等待圣子耶稣降临的这样一个日子。所以在接下来这几周呢，都是处于这样一个我们等待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这首诗歌也是在描绘我们等待那一位，就是你们看每个第一段哈，第一个是以马内利，在以赛亚书里头早就预言有位叫以马内利的，然后呢这个全能之君同样的也是在里头，然后耶西之根，我们知道这个耶西是谁的父亲呢？是大卫的父亲。然后后面就解释了哈，大卫之药就是大卫的子孙，指向的就是耶稣。所以整个这里头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撒加利亚里头讲到当时有很多先知，他们说假预言，对不对？他们不是真的先知，他们是在说假预言。整个在撒加利亚后面几百年的时间，以色列整个市里头就是没有先知，在后面就是没有那个没有神的那个小谕，他们是感觉是处于一个很黑暗的一个状态。在这样里头的时候，先知说假预言，没有真先知，真先知被人杀害，上帝的这一切的应许，以马内利，全能之君，耶稣之根，大卫之药，不会显得很空吗？所以我觉得这是这首诗歌它描绘的就是在这样一种景况里面唱出来那一种对主的那个等候。我想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也是这样，主耶稣基督今天已经升天了，他在天上，在天父的右边。但是弟兄姐妹，我可能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感觉到主耶稣在哪里呢？好像我们每个人没有看到主耶稣在为我们做大事，好像我们每个人我们还是会生病。今天我们也有人生病，因为生病没有来到教会的。今天我们可能做生意也会亏本，也会出现就是破产，然后我们这个孩子也会生病，也会得一些疾病，甚至是那种就是不治之症。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觉得这个信仰到底真的是有出路吗？我想我们做基督徒一定意识到一个状况，就是主他是在这首诗歌里面就描绘出他是怎样应验了那个旧约的预言，来到这个世界上，他道成肉身为我们降生，然后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应验了。我想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我们可以明确的知道主说他应许他要再来，我们相信主有一天他一定是会再来的，会接我们回天家的，他一定是会来成全那一个就是救赎，让一切的罪恶疾病哭嚎都不再有了。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就是我们今天唱这首诗歌是带着耶稣基督复活的盼望来唱的。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有一天会驾云降临，带着荣耀来接我们回去。但今天我们怎么知道主与我们同在呢？因为主已经赐下圣灵，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心里。我们是有凭据的，我们是有根据的，我们是有根有基的。所以啊，就是稍微解释一点点哈，就是也是预备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一同来就是预备这个圣诞节，也请弟兄姐妹来为此祷告。你提前预备好，可以邀请你的朋友，邀请你的家人，就是来参加这个我们圣诞节的聚会。圣诞节我们也特别就会来讲福音的好消息，就特别盼望就是我们一起来就是透过这个圣诞节一起来再一次的纪念主所做成的这样奇妙的救恩。好，下面我为大家来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马太福音5章17到20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律法之王，由曹青传道正道，愿神使我们一同得造就。 弟兄姊妹平安。当代年轻人有一个看法啊，我知道有一些人呢，他不愿意进入婚姻，就是只恋爱不结婚，对吧？ 为什么呢？因为好像看过围城的人都知道，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小东你接待一下。好像很多人都觉得婚姻会破坏我们的爱情，会使我们的爱情进入一个枯燥时期。那其实在我们的这样一个信仰当中呢，那如果用这段话来讲，用耶稣的这段话来讲的话呢，我们会说莫想婚姻是来废掉爱情，它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因为真正的爱只有在婚姻当中，只有在那一个的婚姻的盟约当中，才能够真正的被成全，才能够真正的被施行。那这就是耶稣讲的这段话的那个模式的意思。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个模式呢？因为其实很多人在理解新约，理解耶稣和旧约律法先知的关系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种对立的模式去理解。哎，旧约是严厉的，旧约是这个公义的，新约是慈爱的，新约是宽容的，新约是自由的，旧约是辖制的，等等等等。但我想这段经文其实恰恰告诉我们，这个模式本身是错误的。就好像有人认为说进入婚姻会让爱情消失，那个模式是错误的一样。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应当以怎样的模式来认识这一段的经文哈。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来认识你，让我们亲近你，让我们一同的在这里借着你的话语来认识我们是何等需要你。因为你是那一位成就一切的律法的那一位，因为你是那一位我们的救主，你是那一位律法之主。感谢主，愿主继续的来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你会发现现代呢，现代人有一点其实挺矛盾的。一方面呢，就是现代人一般都是比较抗拒权威的，对吧？青春期的时候不听父母的话，不听老师的话，觉得说我要自由，我要放飞自己，对吧？但是呢，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他又是特别的需要权威的，就是在人生迷茫的时候，你就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啊，你就告诉我我现在怎么做就好了。你会发现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对吧？一方面人们抗拒权威，但另一方面呢，每一个人的心灵又都需要权威，没有人不需要权威的，不需要权威他就会不安稳，对吧？不安息，他就觉得那我到底怎么去生活呢？你有没有发现当代最厉害的一个权威，几乎统治着每一个人的权威，叫做科学主义。哎，科学跟科学主义是完全两回事啊。什么是科学主义呢？就是一套理工的思维，一套实验的数据的推理的思维来面对任何的事情。就讲任何事情，你先得给我一个数据来，不然的话呢，你这个事情就不是真的。不然的话呢，就没有说服力。就好像我上次提到的，很多人关于爱这个事情的描述，他说用一个数据，用一个科学的推论来讲呢，就是人的身体开始产生荷尔蒙，化学作用，于是呢，咱俩之间就好像有那个激情。但是你会发现，科学主义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呢？就是他开始把一些他完全不在他范围内的东西，都用他的那一套的东西来评判你，来衡量你。那问题是呢，把任何东西都物化的一种方式，本身其实是需要被反思的，本身其实是很有问题的。我说其实现代的科学主义在本质上是当代最大的巫术，真的哈，是当代最大的巫术。就是古代人都对那个这个神秘的巫术是怀着绝对的信任的，现代人就是科学主义。 所以人们不是不要权威，而是要什么样的权威的问题。那很有意思，在这半个世纪哈，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权威开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神秘主义、新纪元运动，最近比较火的就是成功学和心理学，对吧？各种各样的权威开始在我们的心里，甚至是这个佛学热，你们知道吗？佛学热，前几年的孔子热，意思是什么？他其实还是在找一个权威，无论是道德层面的还是心灵层面的，他其实还是想找一个依靠，对吧？他还是想找一个说，我总不能没有根啊。甚至这些年的心灵鸡汤哈，心灵鸡汤我觉得基本上是佛学热跟孔子热的一个表面的表达，大概就是心灵鸡汤。甚至你可以说在基督教的内部兴起的这些年兴起的极端的灵恩的运动，都是在本质上背后的思想是跟这个一脉相承的，真的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他其实是需要找到一个心灵的依靠的，但是这个依靠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的客观的圣道的支撑的时候呢，他就会变得越来越千奇百怪啊。虽然看起来一时之间好像很有作用，但是它会变出越来越多让人觉得稀奇的花样出来。并且在这些里面你会发现都有大师出现啊，很有意思哈。所有的这些热里面通常都会有大师。我觉得基督教是最反对大师的。我们认为没有人是大师。当然你评价一个人说他还有很高的成就，这个是对的啊，就是有些人就是有很高的成就。但是基督教首先觉得说呢，没有人是这个圣人，没有人是完美的人，我们都是罪人，只不过都需要不断悔改的罪人。他虽然在某些方面有很高的成就，他还是需要不断的悔改的这样的一个人而已。但是你会发现你跟那些被大师忽悠的人谈话哈，你觉得有的时候他们也很正常，但是怎么就会信那些比较那么明显的错误呢？后来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他们都在寻找生命当中的权威和根基。他们都在寻找生命当中的权威和根基啊。有的时候是如果你没有一位看不见的神的时候，你就得需要一位看得见的大师嘛。我记得前段时间一部喜剧的电影叫邓超主演的那一个分手大师。对。那里面我觉得对那个大师的那个刻画的形象特别的，我觉得刻画的淋漓尽致。当然你从隔着屏幕你去看他的时候，你觉得是荒诞的，对不对？你会觉得他演绎的叫唐大山吗还是什么大山，他非常的荒诞的一种方式。但是呢你仔细的看我们的生命当中的那些所谓的大师的时候，其实跟他一样的荒诞，只不过电影会用更加荒诞的方式让我们看见说，原来大师是如此的荒诞，只不过很多人平时的时候不觉得荒诞而已。所以呢我觉得现代人在属灵上像一个失去舵的小船一样，会从各种各样的思潮哲学当中寻找一个舵，会在思潮和思想当中不断的往返，因为他们需要被滋润。但是呢有的时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方式。事实上我讲这么多就是要告诉大家，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需要一个权威，都需要一个绝对的根基，都需要一位上帝。如果你已经不再相信这样一位上帝的时候，你就只能不断的在你的生命当中找一位大师出来。而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请注意耶稣基督在这里怎么说，他说你们生命当中绝对的根基和权威是什么，就是神的话。他告诉我们神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律法和先知向我们来说话。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是的，你的生命当中是需要有权威，有一个天地都废去而那个东西不废去的那个权威，现代人都在找，但是耶稣说那个就是神的话， 唯独神的话是那样一个连天比天地都更长久的一个权威。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我总结三点跟大家分享三点啊。第一，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圣经是神的话，千真万确，绝不改变，是最根基的权威。第二呢，耶稣告诉我们，请注意哦，他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权威就可以了，他还告诉我们，他自己就是那个神话语的中心和成全者。就一个又真又活的人，又真又活的神，他自己就是那个权威的成全者。第三呢，耶稣告诉我们，圣经可以进入我们的生命，甚至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跟这个权威有互动，就是十九二十节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先分享第一点，第一，圣经就是神的话，绝不改变。十八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请注意，耶稣在这里谈到律法的话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指着旧约的圣经，对吧？律法和先知就是指着旧约的圣经。他的意思是，圣经比天地更长久，这是非常有力的一个宣告。因为在这里耶稣做了一个对比，你知道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特别喜欢做对比哈。这里的对比是什么？就天地和神的话之间的一个对比，对吧？一个比较，对吧？天地够不够长？当然天地比起我们看天地的时候，我们就是天地几乎都是永恒的那么长，对吧？因为它实在太长了。上帝耶稣用了一个在我们的观念和经历当中如此长的一个事物来对比什么？对比他自己的话。然后他讲了说，哎，你看天地那么长，其实跟神的话比起来，他还是短的那一个。就是这个意思。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都要成全。意思是，神的话就是超越这个天地的。它不是在这个天地之间的内的，而是天地之外的。这意味着圣经不是从自然界产生的，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很多人都觉得圣经是人类智慧的结果，特别是不信主的基督教的粉丝。但是不是的，耶稣的意思是，圣经是超越上帝的启示，超越的上帝的启示。耶稣说，千真万确，并且都要成全。哎，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特别安慰我们哈，这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话，这甚至可以激发我们更加热爱神的话。哎，你在读天书，你知道吗？啊，天书的意思不是读不懂的意思哈，是从天而来的书。你现代人会读很多的书啊，我们会读各种各样的书，但是呢，请注意，唯独圣经这本书跟其他所有的书有本质的不同，不是程度的差异哦，不是说圣经比他们好一点点，高一点点，智慧一点点哦，是本质的不同。那个不同就是，这是一本上帝的书，上帝的话写给我们的，我们可以从中发现那一个超然的救赎的那个的福音的奥秘。其他的书呢，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人写的书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哈，当然会有很多的智慧和价值意义，但是本质上还是人写的书啊。中国儒家特别喜欢为天地立心，为天地这个为这个生民立命啊，为往事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啊，大概的意思就是所有人类的这些的智慧道德啊，成为他的最高的追求。但是圣经不是，圣经是超越这一切的。所以呢，对我们而言，要有一个的提醒是什么？就是你相不相信圣经是不折不扣的上帝的真理，绝对的清晰，绝对的完备，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你相不相信？ 你相不相信圣经没有任何的矛盾，没有任何的虚假，完全值得信赖，你相不相信？这是耶稣的看法，这也应当是我们的信仰。那比较可悲的是什么呢？比较可悲的是很多人都不太信，或者说呢，他也信，但是关乎自己那些觉得不舒服的经文，觉得不合理的经文，那合谁的理呢？合我的理。觉得那些不这个超过我想象的经文呢，就会说他是不是象征的说法，是不是他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不，他首先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如果你说我相信耶稣，但是却不完全的相信圣经的话呢，这个就是自相矛盾。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自己不相信圣经，其实不是不相信啊。我要指出一点，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不愿意相信。不相信和不愿意相信是两回事。为什么不愿意相信呢？因为圣经的很多话会让我们觉得不舒服，所以就不愿意相信。圣经说要爱人，要舍己，要付出，我们觉得好不舒服。圣经说童女怀孕，圣经说死人复活，圣经说天堂地狱，哦，上帝居然有一个预备了一个地狱，哦，好不舒服，太残忍了。但是呢，我会说呢，当我们不愿意相信的时候，其实我们应当反思我们为什么不愿意相信。其实呢，圣经说我们要与上帝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你知道你怎么与上帝建立生命的关系？你怎么与上帝建立生命的关系呢？你得认识他吗？那圣经就是让我们认识他的根基。坦白来讲，信仰当中最基本的两个根基，一个是圣灵，一个是圣道，这是最最重要的两个根基。你如何能成为基督徒，只能是圣灵和圣道的工作。哎，你说啊，还要悔改哦，还要相信？是的，是要悔改，是要相信。那个是建立在圣灵和圣道的基础上的，只有圣灵感动你，圣道光照你，你才能相信，你才能悔改。你说还要聚会，还要读经，还要祷告，还要服事？是的，那个是建立在圣灵和圣道的基础之上的，对吧？如果没有圣灵和圣道的基础，那做的那一切都是外在的。所以你会发现，信仰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哈，你做任何一件事儿，其实都是这两个根基：圣灵和圣道。请注意哦，接下来的话是，圣灵和圣道又是完完全全合而为一的。所以，圣灵的工作是要借着圣道在我们的心中来动工的。那对于基督徒而言，就是不断的借着各种各样的蒙恩的管道的方式，借着读经也好，祷告也好，赞美也好，聚会也好，服事也好，更加的让自己扎根在这两个根基之上。因为天地都废去了，神的话绝不废去，都要成就。在当代人很喜欢把真理啊内化为主观的感受而非客观的事实。信仰真理一定会有感受，一定会有体验，也一定会有生命的经历，这个并不反对，但是它的次序不是颠倒过来的，而是真理带来那些美好的经历和感受，而不是用美好的经历和感受去好像去验证或者探寻或者评判真理。意思是当代其实不仅基督教内部了，就是整个时代都有这种类似的想法，就是先不要问我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事实，你来感受一下嘛。哎，很多人这个给你推销这个产品的时候，哎，你哥你感受一下嘛，你来我们体验一次嘛。啊，你听听从你内心的声音嘛。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内心的声音没啥好听的哈。很多心灵鸡汤的大师都会说，你要发现你里面的那个声音，你要学会听从你内心的声音，你里面的声音引导你，指引你，你里面的声音就是你的上帝。哎呀，我这 这瞎胡说八道，这是。我的意思不是说人不会不要查验自己的内心哈，是要查验的，查验自己的动机，查验自己的感受，查验自己的感动，甚至查验自己的想法，这个是需要的。甚至我们基督信仰也是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会有的，因为人不是一堆物质，人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灵魂的，是人是可以跟上帝有交流的，圣灵是可以给我们感动和指引的。我绝对不排斥这一点，我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不顾圣经那些明确的教导而一味的只是查验自己内心的声音的这种做法和想法。所以如果我们要是一个诚实的人，我们要先承认什么呢？先承认真理，真理先成为我们的根基，神的话先成为我们的根基，我们才可以有正确的内心的声音。耶稣说，耶稣在这里说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天地都要废去，但神的话却不会废去，就表明什么？表明神的话超越这个天地。哎，你承不承认神的话超越你的内心？圣经说神比我们的心更什么？更什么？更大。神比我们的心更大。今天很多人追求信仰的过程就是神比他的心更小，他用查验自己心的方式来追求这一位神，来信靠这一位神，好像来建立这样一个权威。不是的，是让自己的心不断的柔软，不断的归正，不断的悔改，不断的被神的光照，然后说，主啊，我的心也依然还是有瑕疵的，你比我的心更大。所以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为什么我会特别讲到这一点呢？因为我就遇见过一个查验自己心的人所做的是绝对和圣经相反的事。他就来找到说，我心里觉得，当然他有他的难处，我们要体会，也知道这个过程当中的挑战哈。他说，上帝就给我感动，要我跟老公离婚。我觉得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就是我内心的声音，我已经进食祷告这个好久了，我觉得就是要跟他离，这就不然就他就阻碍我热心追求主了，你看我他就阻碍我热心读圣经了，他就阻碍我干什么干什么了。我说这明显是魔鬼的声音，你不用听了。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这明显的跟圣经的教导完全相反啊。而你却说这是你内心的感动，这是你内心的声音，你倒不如说是因为你不愿意在家庭当中舍己爱丈夫顺服丈夫，你不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操练自己的生命，你没有好好的爱你的丈夫，你不愿意坦白的承认这个事实，你倒不如先承认这个事实才是好的。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就跟他打开圣经读了几段的经文，关于婚姻的教导的经文啊，我说你看啊，人的内心的声音还是有可能会错的。为什么呢？就是如果跟圣经明确的教导看起来完全相反的时候，就不用再想了，就是绝对是错的了，你就不用再觉得那个感动了，那个感动是邪情私欲的发动，不是感动。这个话听起来很刺耳，是的，很刺耳，但是呢我们却要抱定这样的原则，请注意哦，我要告诉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抱定这样的原则，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保罗也有类似的看法啊。保罗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大概跟耶稣这里的话有类似之处，对吧？就是他们都相当明确的把神的话绝对不妥协的坚持住，说这个就是绝对的真理。耶稣的话说，天地都废去，神的话是什么？一笔一画都不废去。保罗的意思是，我们所传的福音绝对不能被任何人更改，因为保罗所传的福音，你必须承认哈，就是圣经所启示的那个福音哈。你不用犟嘴说这个保罗会不会有错误呢？那不要犟那个嘴了哈。那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他从圣经，不，他从上帝所领受的那个福音的真理啊。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让我给大家描述一个丰富的场景，好吧？ 保罗的意思是，如果保罗现在正在我们教会里讲道，如果他正在教导我们都是罪人，靠着自己不能得救，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所以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他如果正在教导这些圣经的真理的话，忽然之间从窗户里进来一个看起来闪闪发光还带着翅膀头上还两个圈的天使他落到了讲台上，声音如重水的声音还发光，然后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嗨起来，不要听保罗说的，放飞你自己，大声说出你想要的，上帝就会垂听，听从你内心的声音，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要被圣经表面的话语复述了你的想象力，上帝上帝比圣经更大，圣经都是人的话，圣经有人的话，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有更广阔的旨意。你觉得保罗会怎么做？今天有些人真的就是这样说的啊，就用类似的模糊的语言来这样说的。保罗会不会说啊，我今天才真正认识神了，我今天才经历到信仰的真实，我以前真觉得我自己白瞎了，会不会这样干？不会。保罗大概会站起来踹他两脚，然后把他 扔出窗户去。保罗说这样就可咒可诅。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当然我刚才用的那些词汇都是看起来比较明显的错误的啊，但是有些它不是那么明显的错误的，只不过呢它会越来越多的让你不把圣经当作绝对的权威，而把它当作好像跟自己的感受一样的权威，一样的权威也是错的离谱。圣经高过任何人的权威，高过任何一个人，也高过我们内心的感受。所以天地都废去，主的话绝不会废去，都要成全。这是耶稣的看法，这也是使徒保罗所坚持的，主的话是绝对的。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对我们个人的挑战，这一个真理对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呢？就其实很多基督徒并不是不信圣经的权威，对吧？我们还是信的，我们不是不信的，但是对我们的一个挑战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自己读经的时候，我们容易筛选经文，这个才是挑战。因为今天的大部分的基督徒，我不是说圣经都是神的话，但是我们会决定自己喜欢哪一部分，不喜欢哪一部分。我要说的是，让圣经来鉴察你，让圣经来判断你，而不是让你来判断圣经。因为我们不喜欢的那一部分，恰恰有可能就是我们最需要的那一部分，对我们帮助最大的那一部分。因为你必须在这两者中选一个，要么伏在圣经的权威之下，要么让圣经就伏在你的喜好之下了。那后一种就是很可悲的。你后一种，你真的是你会发现这种人哈，就是他读什么书，其实都是读了他自己。就他读什么书，他不是在读那本书，他都在读他的自己。就他读任何一个书，都是把最后得出的结论都是他自己的结论，跟作者的结论完全没关系。他就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读世俗的书，都知道说你不能读什么书都在读自己，而是要明确那个书作者本身要我们表达什么，更何况是圣经呢？这是第一点，圣经是绝不改变的，绝对的权威，永不改变的，绝对的真理。第二点，我觉得也是一个中心哈，这段经文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是圣经的中心和主题，是旧约律法和先知的那个的指向。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意思是耶稣是终极的成全者。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旧约当中的每一个故事，每一个条例，每一次献祭，在本质上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你读旧约的时候你拿出任何一段经文，你如果在里面看不到耶稣基督呢，其实 可能对于那段经文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明白它最本质的那个意思。因为一切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每一位先知都是向我们展示一件事，就是展示那一位终极的先知，那位终极的福音。耶稣基督自己说的哈，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是什么？都是指着我说的，凡指着我说的都怎么样？都必应验。哎，摩在耶稣的时代，也就只有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所记的，就是整本的旧约圣经。耶稣说都是指着他说的，指着他说的都必应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当你读摩西的事迹的时候，当你看他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脱离为奴之地的时候，你要看到里面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你读到大卫的故事的时候，你看到大卫战胜了巨人歌利亚，他毫不胆怯，充满信心，你要看到背后指向耶稣基督的叙事在哪里，一定有。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都是这个模式来读的，你考察一下自己是不是这个模式读圣经的哈。就是通常我们会分三点，第一，读到这段经文，你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个人摩西在做了一件什么事，然后呢我们会直接应用说，哎，我也要这样做，我要效法摩西，我要像摩西这样去做。然后第三，我这样做的时候神就与我同在，神就赏赐我。哎，你们是不是这样读的？我们很多都是这样读的，你知道吗？说点刺激的哈，基本上法利赛人就是这样读的。很抱歉的是呢，摩西不是指向你，大卫不是指向你，摩西和大卫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当然你说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效仿摩西和大卫的一些的敬畏神的特质，对不对呢？是对的，不是错的哈，这个事是对的，是不是错的。但问题是你不能越过耶稣基督直接来，任何的真理不经过十字架直接来，只能落到法利赛人的地步上去。你必须明白，其实摩西是指向一位比摩西更伟大的先知，大卫是指向一位比大卫更伟大的君王，否则就没有办法真正明白摩西和大卫的故事。意思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其实指向终极，指向了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脱离奴役，罪恶和死亡的奴役。所以我们看到摩西所指向的是比他更伟大的基督，否则呢其实我们也不太明白摩西所做的那些事儿，也不太明白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儿，甚至也不太有力量去效法摩西，活出摩西的生命。换句话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能看到三点，而应该看到四点。这三点还不够。第一，不是看到说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人物做了什么，我也应该这样做，然后上帝就与我同在，赏赐我。不是的，我们要这样来看。第一，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人做了什么，他们敬畏神，做了这些事。第二，我们要看到什么呢？看到其实我们自己是无法做到的，我们这个人无法做到。第三，我们看到，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在救恩的历史当中，他完全的做到了，他完全的承担了，他也完全的成就了。第四，我就可以靠着在我里面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去征战，去得胜。就那三点中间经过了耶稣基督，经过了十字架，那整个我们生命的根基就不再一样。前面的那个模式，生命的根基是什么呢？就是靠着自己去效法那些伟人嘛。后面这四点生命的根基是什么呢？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义，靠着耶稣基督的恩，靠着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去征战，去得胜嘛。所以我就说，耶稣说，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他才是那个根基和中心。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圣经是关乎他的故事，关乎一位君王的故事。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位君王，他来到这个地上，他离开这个市场，并且有一天他还要再来。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哈，有的时候你需要用故事来更形象的来明白福音。故事是这样的，很久很久以前，每个故事都是这样开头的。确实是很久很久以前，由于上帝他创造了一个美丽的世界，在那里阳光灿烂，草长莺飞，并且上帝你知道吗，上帝亲自的住在那个世界里面。你想想这个安徒生的童话啊，就有一个国王，他不仅建造了一个城堡，他亲自的住在那个城堡里面，跟那个城堡的子民一同的普天同庆，并且他给那个城堡给那个地方起了一个名字叫伊甸园。哇，每一天你知道吗，每一天羊羔和狮子一同睡觉，老虎温顺的像小猫咪一样啊，可能你曾经要去摸一摸老虎说乖啊。那是人们还不知道痛苦和死亡的味道，当然也没有眼泪争吵和烦恼，在那里没有衰老，而请注意哦，在那里没有看起来五六十岁的人，看起来呢都像十八岁，甚至是比十八岁更什么更鲜活的一种生命的状态。在那里也没有没有忧愁，没有雾霾。我很讨厌雾霾哈。在那里全部都是碧水蓝天，他们每一天要么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要么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哎，你喜不喜欢啊？哎，我很多人都被调动起来了对吧，因为当代的这个逃离北上广的这一场的运动，都想到一个依山傍水的田园牧歌的生活当中去过日子对吧。哎，我告诉你，曾经我们就是过了这样的日子，并且比现在我们的田园牧歌更好的日子。但是有一天呢，你知道吗，有一只恶灵闯进了这一个城堡，闯进了这个的花园，他诱惑那个花园里面的子民说，你知道吗，其实你们的那个国王啊是一个暴君，他其实不太爱你们的，你们要起来反抗他，你们要做这个城堡做这个花园的国王。很可悲的是，是亚当和夏娃真的信了他的谎言了，真的被他骗了。于是那一天，自那一天开始，所有的荣光、生命、美满都消失了。为什么呢？请问为什么消失了呢？因为当他们起来反抗上帝的那一天，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就对立了，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就隔绝了，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就是敌人的关系了。你知道吗，他们才知道一件事啊，原来那些的美好、生命、荣光都是因为什么呢，一切的美善的源头和赐福者原来都是上帝。只要与上帝为敌隔绝，就是与一切的美善、美好、生命源头隔绝了，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从古到今，你知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圣经中最关键的一幕，就是那一位君王他还会回来吗？他的荣光、他的生命、他的美好、他的美善还会再一次降临到这个被亚当和夏娃破坏的这个世界吗？很多年之后，有一个人与上帝相遇了，他是在旷野与上帝相遇的，在一个不毛之地，在一个被破坏的地方与上帝相遇。上帝吩咐他说，为我建造一个会幕，我要在会幕当中与你们同在。这个人就是摩西。当摩西见到了会幕，神的荣光就在真的在会幕当中，真的是这样子的， 并且云柱火柱就带领他们一路出埃及进迦南，他就在他们中，他的子民中间。后来进了迦南地之后，有一位叫大卫的人，他的儿子所罗门为上帝建造了一座圣殿，其实圣殿就是会幕的什么，会幕的不算代替版嘛，就是其实圣殿跟会幕的意思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在流动旷野走动的时候是抬着会幕走，在安居的时候就是圣殿，就是不动的会幕嘛，就是不带动的那个会幕，就依然是上帝与他们同在的地方。然而什么呢？然而你知道后来这群上帝的百姓犯的同样的跟起初的亚当夏娃犯了同样的错误，对吧？他们并没有敬畏上帝，他们干了什么事呢？他们与上帝为敌，他们犯罪，他们反抗上帝，他们做很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他们不公义，他们拜偶像。所以对于充满罪恶的人来讲，好像伊甸园的那一幕又在圣殿当中发生了。起初上帝赶出了亚当和夏娃，对吧？这一次他赶出了他的百姓，把他们赶到哪里去呢？赶到巴比伦，赶到亚述去，就好像起初在伊甸园里他们赶出到伊甸园外面去一样。你看故事循环发生，一脉相承。你知道吗？其实对充满罪恶的人类来说，圣经当中哪一个真理最可怕呢？我觉得圣经当中最可怕的一个真理就是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良善的，上帝是公义的，这是圣经最最可怕的真理。保罗华许说最可怕的真理你知道什么？就是上帝是良善的。上帝是良善的怎么会那么的可怕呢？因为我们是邪恶的。上帝是公义的，为什么那么可怕？因为我们是不义的。上帝是圣洁的，因为我们是不洁的。所以他的圣洁、公义和良善就是与我们为敌的。所以你知道面对这样一个故事的时候，整个旧约的先知，这些上帝的代言人反反复复都在讲四件事。第一，你们犯罪了，神的百姓啊，你们犯罪了，上帝不喜欢罪恶，上帝会审判罪恶，这是第一个真理，先知讲的第一个真理。第二，你们要悔改，悖逆的百姓要悔改，不然审判就会临到你们，这是先知讲的第二个真理。你知道前两个真理都还是比较让我们觉得比较正常，对吧？第三个真理的时候就让人特绝望，特别是耶利米以赛亚特别喜欢讲这个真理，就是是的，你们要悔改，不然审判会临，但是第三个真理就是，但是你们一定不会悔改，你们这辈子都改不了，你们就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们就是心硬，你们就是改不了，所以审判一定会来，审判一定会来，你们一定会被掳，这个就是最绝望的，对吧？于是在最绝望的深渊把那个真正的盼望带给他们。那个真正的盼望是什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在这样一个前三个背景之下，你读那些经文的时候，你才会发出那个极大的感叹，你们这辈子都改不了，所以审判一定会来，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你们靠着自己改不了，审判一定会来，因此主自己来替你们改，因此主来给你们一个兆头，因此主来与你们同在。所以第四个真理才是最有力量和盼望的，就是主不愿意你们灭亡，所以他要赐给你们一位婴孩，他要赐给你们一位弥赛亚，他要带来复兴，带来生命，带来盼望。所以当刚才我们唱到以马内利必定来临的时候，就是建立在前三个那个绝望的那个真理之上的。所以过了很多年之后，所以过了400年之后，有一个人突然出现，他 突然出现的时候，他进入到神的圣殿当中，你知道耶稣进入圣殿是一个极大的冲突，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建起来。所以因为我们自己无法靠着自己重回君王面前，于是君王就离开他的宝座来到我们中间，来到我们中间，他自己成了那殿，他自己成了那祭物，成了那被杀的羔羊，他自己成了那代替的祭物。所以当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经描述说殿里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就告诉我们说神人之间那个通道终于打开了。你知道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也就意味着那转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被破除，人可以重新来到上帝的面前，人可以重新的回到上帝的面前。耶稣说圣经所说的一切话都是指着我说的，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就好像20世纪著名的，哎，你们读托尔金吗？我觉得每一个哈，特别是小朋友，推荐读托尔金的书。托尔金写了《魔戒》《指环王》，对吧？托尔金说，福音的故事就是述说君王再来的故事，就是有一天，那一位骑士，那一位白马王子，要再一次的骑着白马来迎娶他的灰姑娘的故事，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如果你不相信这个故事，那么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美好的童话般的美丽的故事都将是虚假的。因为有史以来所有人类伟大的故事其实都是对那个故事的描述和反写，就是一波三折，起初的美好，失落的美好，以及什么重寻的美好。再说一遍，起初的美好，遗失的美好，重寻的美好，而这一切都在我主耶稣基督里。因为耶稣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是要成全。这句话就是刚才我们梳理的那旧约一个一个的故事，它是福音的应验者和成全者，它应验了律法的内容，它也履行了律法的一切的要求。请注意，成全这个词，一方面是指它应验了，它是那个指向，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它履行了律法的要求。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遵守律法，就是好像旧约的先知讲的前三个信息一样，每一个人都需要遵守律法，都需要做正确的事，做符合上帝心意的事。但事实上呢，我们自己确实没有办法完全的遵守律法，这也是一个事实。那么怎么才能够，没有办法完全遵守律法的人怎么才能够回到那一位圣洁公义良善的主的面前呢？耶稣基督向我们展示他为我们完全的履行了律法的要求。事实上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的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耶稣其实在告诉我们，当然他很重视律法，甚至他重视到一个地步呢，他觉得文士和法利赛人重视的还不够，对吧？他说甚至要比文士和法利赛人更什么更强才对。但这个事挺让人绝望的哈，为啥呢？因为我觉得文士和法利赛人基本上就是人间能够遵守律法的最高峰了。他们甚至为了更好的遵守律法，他们怎么做？他们甚至读圣经，仔细的去阅读，然后在圣经当中找到总结出了613条规则，非常明确的规则，然后每天按着规矩行事。你知道为了确保自己不违背这600，你知道其实就约就10诫啊， 都是从十诫衍生出来的。为了确保自己不违背这613条规则，你知道他们怎么做的呢？他们又添加了1521条修订条文，都是很具体的哟。就是比如说我提东西不能超过十斤在安息日，我只举例子哈，不是不一定是十斤，就他增加了1521条修订条文。请注意，这1521条修订条文都不是圣经明确要求的，都是他们自己给自己加上的。就是他们为了更好的遵守那613条，他再添加这1500多条，因为只要做到了这1500多条，他就可以更有可能的干什么？更有可能的不去违背圣经的要求。但是就是在这一个背景之下，耶稣讲了一句话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觉得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人间的极致了，人间的极品，真的是极品。耶稣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人间极致的义也不能够让你来到那一位圣洁公义良善的主的面前，人间极致的义也做不到这件事，因为极致的义还是不够的。那怎么办？他自己的义，耶稣基督自己的义才能够让你真正的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主告诉我们说，他才是那一位真正可以遵守律法的人，他才是可以真正履行律法的要求的人。而法利赛人靠着自己的记录和义没有办法来到主的面前，那我们呢？我们就要靠着耶稣基督的义和耶稣基督的完美的记录来到主的面前，这就是在基督里的意思。那我讲一个故事啊，上一周我们就提到司布真，对吧？司布真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传道人啊，伟大的传道人都很会讲故事啊。有一次呢，司布真在伦敦的码头呢，跟一个码头工人谈话，哎，他又讲了一个，我觉得对话非常有意思啊。有个人记载了这场对话，司布真呢对码头工人说，哎，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美好的盼望？你觉得你死后上帝可以接纳你进天国？哎，码头工人说，哎，我有这个盼望，我相信我自己可以进天国，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和周围的人一样，我都还是算是比较良善的。哎，司布真说，哎，亲爱的朋友，抱歉，请原谅我，我听见你的话，我实在为你感到非常的害怕，实在很担心你的情况。你觉得这个就是你美好的盼望的根据吗？就是你像绝大部分人一样，不偷鸡不摸狗 不做杀人放火的事，这就是你可以有盼望的根据吗？码头工人想了想说，啊，我除了不干那些坏事之外，我还比较慷慨，我还帮助周围的穷人。司布真说，可是你一生当中曾经犯过罪，对吗？哎，码头工人还是很诚实的，他说，是的，我犯过罪，并且我犯过很多次罪。那么他就问说，那么你凭什么觉得你有盼望能够得到赦免呢？因为你犯了很多次罪。然后呢，这个工人说，因为我对自己所犯的罪非常的难过，并且我立志没有继续的犯更多的罪了，所以我想上帝还是会接纳我的。然后司布真说，亲爱的朋友，让我这样告诉你，假如你，他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假如你欠了杂货店老板的债，你不可能对杂货店老板说，老板娘，对不起，我以前欠了你的债，但我现在没有办法还清所有的货品的债，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老板娘，我一定要告诉你这件事，虽然我没有办法还清那些债，但我可以立志保证以后不再欠更多的债了。司布真问说， 你觉得那个老板娘会接受你这个话吗？哎，很有意思，对吧？他码头说，码头工人说，他当然不会接受了，我要去还上以前的债嘛，这个是很明显的事实嘛。啊，然后司布真说，他不会接受这番话，也不会因为你说了这样的话就免去你的债务。既然你不会这样对杂货店的老板娘，难道你以为你可以这样对那一位伟大的上帝吗？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然后码头工人就说，那么我应该做什么才能得救呢？然后司布真就给他讲了一句耶稣基督，讲了十字架，讲了耶稣代替人舍命，信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得以赦免和平安的这样一个恩惠的福音。请注意哦，你察觉到自己是个罪人，这还不是福音。你立志不再犯罪，这还不是福音。你甚至说刻苦己心，我要做一个好人，这还不是福音。这是认识福音的开始。什么是福音呢？就是你真正认识到有一位，他能够赦免你的罪，他代替你承受罪恶的审判，并且使你的罪得赦免，使你可以不再欠上帝的债，因为他为你还清了那个债，这才叫什么？福音。就好像一个落水的人落到水里说，哦，我现在知道我已经落在水里了，这还不是福音，这仅仅是认识自己落在水里的一个开始。他只有说，主啊，救我，把我从水里拉上来，只有他相信主把他拉上来，并且主把他拉上来的这个过程，这才叫福音，对不对？很多人，中国的儒家基本上就是躲到这个地步，说我觉得我落到水里了，君子慎独，我觉得我也不是什么好人。佛教说我也是一个罪人，但是他们都躲到这一点，就觉得说这就是福音了。 No， 这还不是福音，除非你认识到那一位成全律法的主，这才是福音。所以最后用几分钟说，圣经能改变你的生命，赐给你力量，因为无论何人废掉这律法中的一条，又叫人这样行，他在天国里最小的；无论任何人遵守这律法，又叫人行，他到天国里是最大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让圣经每一天省察我们的生命，教训我们的生命，也让圣经每一天教训别人的生命。这就是主所喜悦的，并且这就是最伟大的生命的表现，就是天天的让这圣经省察我们，又教训人心。我们愿意花时间去谈恋爱，花时间去赚钱，花时间去看病，为什么？因为那些事情很重要。为什么生病的人愿意花时间去看病？因为他不看病他很不舒服，他需要去看，因为这件事很重要。让我这样说，我们必须花时间去做那些我们认为重要的事。那么认识这一位绝不改变的神的话，绝不改变的神，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之一。我们要去花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真正知道，真正明白，主是我们的坚固保障，并且是值得我们花时间去反反复复的不断的去认识他的，认识他有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愿主你来提醒我。